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被裹挟着拥进大厅，周开就觉得不愉快起来。大厅里的气味不是他闻惯了的清新剂的香味，似乎换了一种更淡的花香。周开微微蹙眉，他厌恶这种改变。好在 Sam 很快摆脱记者的控制进入大厅，客气地问候周开，并引他往电梯方向走去。进入电梯后，他按下电梯按钮，随即转向沈长青。 沈先生，您最近怎么样？ 前日沈长青的胸护板已经彻底拆下，骨伤在061的辅助治疗下也差不多彻底痊愈。沈长青挽着周开的胳膊，冲 Sam 温和有礼的一点头。 谢谢 Sam 先生，我很好。 周开虽说长得不坏，但年龄摆在这里，终究是有了颓相。 Sam 在左，沈长青在右，都是年轻活力的面孔，更加衬出周开的日薄西山来。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下，周开的脸色愈加难看，从鼻子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来。Sam 却没有理会他这般明显的烦躁情绪，继续同沈长青搭话。 您的气色比上次去周先生家里看起来好多了。 沈长青浅浅一笑，并没有说多余的话。在简单的言语交换间，二人已向彼此释放出信号。 Sam 相信沈长青和自己一样，再也不想忍受这个专横跋扈的老头子。而池小池确认Sam 已完全不打算收敛自己的野心了。他对061说， 刘老师，见机行事。 见机可以，你顾好自己。 我顾好沈长青就行了。 电梯到达25楼的宴会厅，门向两侧缓缓开启。 Sam 竟没有像往日一样请让，比周开先跨一步，坦荡荡地进入厅中。被抢先的周开愣过一瞬，旋即火气上头，大步流星地抢出电梯，拖得沈长青一个趔趄。眼睁睁看着 Sam 拿过两只香槟酒杯，以主人的姿态将其中一杯递给自己，周开额角青筋直跳。但他还是接过来了。到现在他仍然不肯相信。他想过，也许 Sam 在掌权后会逐渐不再把自己当一回事。但他绝没有想过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却不由得他不信。从刚一进来就觉出气氛不对的周开，内心的不安与惶惑与时俱增。整个宴会厅里的人都在尽量避免与他产生正面接触，如果迎面碰上避无可避，来人也不会表现得太尴尬。与周开寒暄几句，言语中却竟是客气疏离，碰一下杯便抽身就走，既得体又冷漠。满厅的衣香鬓影谈笑风生，好似与周开一点关系都没有。周开心中机遇越来越重，甚至恨不得冲着所有人大喊一声，叫他们闭嘴，宣示自己的存在。但周开的面子究竟重要？他难道要在自己的下属面前表现得疯疯癫癫，像一个不受控的老年痴呆患者吗？老年痴呆。想到这个名词，周开心下愈加骇然，回头去寻找沈长青的身影。刚才他满心气闷地在厅中转动，连恩爱的假象都顾不上维持，早不知道把沈长青甩到哪儿去了。寻找一番后，他竟看见沈长青正在和 Sam 聊天。如果不是一副好皮相和好身段， 周开是不会在众多男模中一眼相中沈长青的，而 Sim 也是高鼻深目，一头金发梳得极齐整，两人站在一起形貌倒是意外的和谐。一把暗火在周开眼里点燃，他们什么时候这么熟络了？他们到底背着自己在暗地里谋算了什么？他走上前去，眼神阴郁地横在沈长青与 Sim 之间。 你们在聊什么？ Sim 神色不变，坦然笑道， 周先生，我们的话题您不一定感兴趣的。 周开不吭声，直勾勾地锁紧沈长青。沈长青眼睛很亮， 我们在聊狗。 Sim 先生家养的安娜是一只金毛，最近生了三只小狗，看照片很可爱，我想要一只来给赫尔普做个伴。 他想，哼，这个家里什么时候轮到他沈长青想了？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Sim 和沈长青很快一起无视了他，继续他们未完的话题。 赫尔普最近怎么样了？ 最近在宠物医院。 沈长青面色不改，带着温柔可亲的笑颜。 有点感冒发烧，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我怕他被我养得娇贵了，受不住病，就送他去住院疗养。 沈长青抿着嘴很矜持地笑。周开注视着沈长青的一举一动，后槽牙咬得吱吱作响。 这年头，狗比人娇贵，动不动就生病，可病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送去疗养。 周开品出这句话里的刺，他脸色骤变。 你什么意思？ Sim 疑惑地看向周开。 周先生。 周开强忍住揪住他的领子往他微笑的狗脸上揍上一拳的冲动。 我问你， Frank 呢？ Frank？哦，他离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您离职的当天。 离职？什么离职？谁离职？ 不等周开发作， Sim 抬腕看了看表，恭敬地一点头，把喝到一半的香槟放入路过的侍者盘中。 请您稍后，晚会马上开始了。 聚光灯打到主持台上，公关部的部长走至台上，开场白一如既往，十几年都没什么变化。但是周开有种直觉，变了，全变了。而就在一分钟后，周开的直觉成了真。公关部部长说， 这次年终聚会意义非凡，首先让我们感谢前任董事长周开先生的出席。 Sim 鼓掌了，所有其他人一起鼓起掌，掌声雷动，欢送他们的前任董事长周开。沈长青静静地站着，他手执一杯香槟，左右环顾，看着大家的举动，似乎并无意外。在这热烈的掌声中，周开傻了。片刻，他怒而暴起： 前任？谁的决定？这是谁的决定？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无数张或淡漠或戒备或不安的脸望向周开，但已没有了早前的敬畏。周开一双眼里拉满了血丝，转头逼视着 Sim。 是你的主意 Sim Longman。 Sim 静静地望着周开，默然无语。没有人告诉他，是因为他周开做人太过失败了，多少年来他根本就没有培植出一个真正的亲信来，在他身边的要么满腹仇恨野心勃勃，要么胆小怯弱毫无主见。这是周开一手建立的国度，员工是维持着公司运转的螺丝钉，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这些年下来，不只是 Sim，很多人都受够了，人事更迭，走的走，留的留，留下的都是舍不得自己多年和周开打拼挣下的心血。 但就在不久前，周开靠着他一张臭嘴，险些拖着这艘巨轮和他一道沉没。这让所有不想葬身大海的人都意识到，他们该换一个船长了。 您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时罹患重病，将您从董事会中开除，这是董事会的决议，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周先生，请您冷静。 放屁！ 周开怎么冷静得了？他被开除了，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开除了，理由是他妈的该死的种族歧视和老年痴呆吗？前者他勉强能认，后者明明是缓兵之计。他扯着嗓子吼道： 我没病！ 熟悉他德行的员工自然是没什么反应，能参与到年终聚会的也有公司员工的亲属，见他如此暴跳如雷受到惊吓，就纷纷的后退。沈长青上来拖住他的手臂： 周先生，周先生，别生气，我们现在回家。 话音未落，他的手腕反倒被周开一把夺住，他阴损时的眼睛恨不得从沈长青身上剜下一块肉来。 是你，是你！ 他一扬手，把沈长青狠狠甩了出去。池小池早有准备，因此身体在几下踉跄后已保持住平衡，稳稳落地。地上有厚地毯，给池小池充分的发挥空间，因此这个假摔摔得很有碰瓷的风范。周开一旦动手，便很难再刹住。他抬起脚，狠狠朝摆满点心的案桌踹去。看他摆出要动手的起手势，池小池立即卡住时机，对零六幺喊： 就是现在。 零六幺早已严阵以待。池小池表现出对周开的魂不在意，离开周开的管辖范围，主动与 Sim 搭讪，再加上今日发生的种种，已经成功将周开变成一个一点计诈的炮仗。而池小池和零六幺要做的，就是把这把火点大，点到周开都无法收拾的地步。名称：力量增强卡，短效单体，持续时间一分钟，件数一，品质中等，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七。介绍：大力水手的菠菜，脆爽甘甜，回味绵延。菠菜豆腐虽贱，山珍海味不换。 福气。 就在卡片奏效的瞬间，周开的脚碰上了桌子，轰隆一声，桌子被直接踹翻，精致的盘碟稀里哗啦的碎了一地，糕点滚落，许多人随手放置在上面还未来得及清理的空酒杯更是横飞出去，纷纷发出清脆的爆裂声，尖叫声此起彼伏的响了起来。池小池动作飞快，一把拉过旁边看傻了眼的女兵，把她脱离了危险地带。女兵惊魂未定地望着这满地狼藉，抬头看向沈长青时，目光里已满是同情与惊恐。 沈先生，您…… 池小池回给她一个坚强又无奈的笑颜。只有零六幺知道，池小池现在的心情比看到狮子座流星雨还兴奋呢。